第98回，苦将诸魂归离恨天，病神瑛泪洒相思地。话说宝玉见了贾政，回至房中，更觉头昏脑闷，懒得动弹，连饭也没吃，便昏沉睡去。仍旧严医诊治，服药不效，索性连人也认不明白了。大家扶着他坐起来，还是像个好人。一连闹了几天，那日恰是回酒之期，若不过去，薛姨妈脸上过不去；若说去呢，宝玉这般光景，贾母明知是为黛玉而起，欲要告诉明白，又恐气急生变。宝钗是新媳妇，又难劝慰，必得姨妈过来才好。若不回酒，姨妈嗔怪，便与王夫人、凤姐商议道：“我看宝玉竟是魂不守舍，启动是不怕的，用两声小叫，叫人扶着从园里过去，应了回酒的急期。以后请姨妈过来安慰宝钗，咱们一心一意的调治宝玉，可不两全。”王夫人答应了，即刻预备。幸亏宝钗是新媳妇，宝玉是个疯傻的，由人多弄过去了。宝钗也明知其事，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，事已至此，不肯多言。独有薛姨妈看见宝玉这般光景，心里懊悔，只得草草完事。到家，宝玉越加沉重，次日连起坐都不能了，日重一日，甚至汤水不进。薛姨妈的忙了手脚，各处便请名医，皆不识病源。只有城外破寺中住个穷医，姓毕，别号之安的，诊得病源是悲喜积摄，冷暖失调，饮食失时，忧愤至中，正气壅闭，此内伤外感之症。于是夺量用药，是晚服了。二更后果然醒些人事，便要水喝。贾母、王夫人等才放了心，请了薛姨妈，带了宝钗，都到贾母那里暂且歇息。宝玉片时清楚，自料难保。见诸人散后，房中只有袭人，因唤袭人至跟前，拉着手哭道：“ 我问你，宝姐姐怎么来的？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，怎么被宝姐姐赶了去了？她为什么霸占住在这里？我要说呢，又恐怕得罪了她。你们听见林妹妹哭得怎么样了？” 袭人不敢明说，只得说道：“林姑娘病着呢。”宝玉又道：“ 我瞧瞧她去。” 说着要起来，岂知连日饮食不进，身子哪能动转，便哭道：“ 我要死了，我有一句心里的话，只求你回明老太太，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，我如今也不能保，两处两个病人都要死的，死了越发难张罗，不如腾一处空房子，趁早将我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服侍，死了也好一处停放。你依我这话，不枉了几年的情分。” 袭人听了这些话，便哭得哽嗓气噎。宝钗恰好同了婴儿过来，也听见了，便说道：“ 你放着并不保养，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？老太太才安慰了些，你又生出事来。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，如今80多岁的人了，虽不图你的风荡，将来你成了人，老太太也看着乐一天，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。太太更是不必说了，一生的心血精神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，若是半途死了，太太将来怎么样呢？我虽是命薄，也不至于此。据此三件看来，你便要死，那天也不容你死的，所以你是不得死的，只管安稳着， 养个四五天后，风邪散了，太和正气一足，自然这些邪病都没有了。 宝玉听了，竟是无言可答，半晌方才嘻嘻的笑道：“ 你是好些时候不和我说话了，这会子，这些大道理的话给谁听？” 宝钗听了这话，便又说道：“ 实告诉你说吧，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，你妹妹已经亡故了。” 宝玉忽然坐起来，大声诧异道：“ 果真死了吗？” 宝钗道：“ 果真死了，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呢？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，你听见她死了，自然你也要死，所以不肯告诉你。” 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，倒在床上。忽然眼前漆黑，辨不出方向，心中正自恍惚，只见眼前好像有人走来。宝玉茫然问道：“ 借问此是何处？” 那人道：“ 此阴司全路，你受未终，何故至此？” 宝玉道：“试闻有一故人已死，遂寻访至此，不觉迷途。”那人道：“ 故人是谁？” 宝玉道：“姑苏林黛玉。”那人冷笑道：“ 林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无魂无魄，何处寻访？凡人魂魄聚而成形，散而为气，生前聚之，死则散也。常人尚无可寻访，何况林黛玉呢？汝快回去吧。” 宝玉听了，呆了半晌道：“ 既云死者散也，又如何有这个阴司呢？” 那人冷笑道：“ 那阴司说有便有，说无便无，皆为世俗逆于生死之说，设言以警示，便导上天深怒于人，或不守份安常，或生路未终自行夭折，或是淫欲上气逞凶无故自陨者，特设此地狱，求其魂魄受无边的苦，一场生前之罪。汝寻黛玉，是无故死现也。且黛玉已归太虚幻境，汝若有心寻访，潜心修养，自然有时相见。汝不安生，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阴司，除父母外，欲图一见黛玉，终不能矣。” 那人说毕，袖中取出一石，向宝玉心口掷来。宝玉听了这话，又被这石子打着心窝，吓得急欲回家，只恨迷了道路。正在踌躇，忽听那边有人唤他，回首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贾母、王夫人、宝钗、袭人等围绕哭泣叫着，自己仍旧躺在床上。见岸上红灯，窗前皓月，依然锦绣丛中，繁华世界。定神一想，原来竟是一场大梦，浑身冷汗，觉得心内清爽。仔细一想，真正无可奈何，不过长叹数声而已。宝钗早知黛玉已死，因贾母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知道，恐天病难治，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是因黛玉而起，失玉赐之，故趁势说明，使其一痛决绝，神魂归一，庶可疗治。贾母、王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，深怪她造次。后来见宝玉醒了过来，方才放心，立即到外书房请了毕大夫进来诊视。那大夫进来诊了脉，便道：“ 奇怪，这回脉气沉静，神安欲散，明日进调理的药就可以望好了。” 说着出去，众人各自安心散去。袭人起初深怨宝钗不该告诉，唯是口中不好说出， 婴儿背地也说宝姑娘。 姑娘忒性急了。 宝钗道： 你知道什么好歹？横竖有碗呢。 那宝钗任人诽谤，并不介意，只窥察宝玉心病，按下针砭。一日，宝玉渐觉神志安定，虽一时想起黛玉，尚有糊涂，更有袭人缓缓地将老爷选定的宝姑娘为人和厚，嫌林姑娘秉性古怪，圆孔早夭，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，病中着急，所以叫雪雁过来哄你的话，时常劝解。宝玉终是心酸落泪，欲待寻死，又想着梦中之言，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，又不能撩开，又想黛玉已死，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，方信今时姻缘有定，自己也解了好些。宝钗看来不妨大事，于是自己心也安了，只在贾母王夫人等前进行过家庭之礼后，便设法以示宝玉之忧。宝玉虽不能时常坐起，一常见宝钗坐在床前，经不住生来旧病。宝钗没以正言劝解，以养身要紧，你我既为夫妇，岂在一时之语安慰他。那宝玉心里虽不顺遂，无奈日里贾母王夫人及薛姨妈等轮流相伴，夜间宝钗独去安寝，贾母又派人服侍，只得安心静养。又见宝钗举动温柔，也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，此事后话。且说宝玉成家那一日，黛玉白日已昏晕过去，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，把个李纨和紫鹃哭得死去活来。到了晚间，黛玉又去缓过来了，微微睁开眼，似有药水药汤的光景。此时雪雁已去，只有紫鹃和李纨在旁，紫鹃便端了一盏桂圆汤和的梨汁，用小银匙灌了两三匙。黛玉闭着眼静养了一会子，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。此时李纨见黛玉略缓，明知是回光返照的光景，却料着还有一半天那一头，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。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，只有紫鹃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，便一手攥了紫鹃的手，使着劲儿说道： 我是不中用的人呢，你服侍我几年，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，不想我。 说着又喘了一回子，闭着眼歇着。紫鹃见他攥着不肯松手，自己也不敢挪动，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，只当还可以回转，听了这话又寒了半截。半天黛玉又说道： 妹妹，我这里并没亲人，我的身子是干净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 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，那手却渐渐紧了，喘成一处，只是出气大入气小，已经猝急得很了。紫鹃忙了，连忙叫人请李纨，可巧探春来了，紫鹃见了忙悄悄地说道： 三姑娘，瞧瞧林姑娘吧。 说着泪如雨下。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，已经凉了，连目光也都散了。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，李纨赶忙进来了，三个人才见了，不及说话，刚擦着，猛听黛玉直声叫道： 宝玉，宝玉。 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，不作声了。紫娟等急忙扶住，那汗愈出，身子便渐渐的冷了。探春、李纨叫人乱着拢头穿衣，只见黛玉两眼一翻，呜呼，香魂一缕随风散，愁绪三更入梦遥。当时黛玉气绝，正是宝玉取宝钗的这个时辰，紫娟等都大哭起来。李纨、探春想她素日的可疼，今日更加可怜，也更伤心痛哭。尹潇湘馆离新房子甚远，所以那边并没听见，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，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，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。探春、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，唯有竹梢风动，月影移墙，好不凄凉冷淡。一时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，将黛玉停放毕，派人看守，等明早去回凤姐。凤姐因见贾母、王夫人等忙乱，贾政起身，又为宝玉昏聩更甚，正在着急异常之时，若是又将黛玉的凶性一回，恐贾母、王夫人愁苦交加，急出病来，只得亲自到园。到了潇湘馆内，也不免哭了一场。见了李纨、探春，知道诸事齐备，便说：“ 很好，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言语，叫我着急？” 探春道：“ 刚才宋老爷怎么说呢？” 凤姐道：“ 还倒是你们两个可怜他些。这么着，我还得那边去招呼那个冤家呢。但是这件事好累赘，若是今日不回，使不得；若回了，恐怕老太太搁不住。” 李纨道：“你去见机行事，得回再回方好。”凤姐点头，忙忙的去了。凤姐到了宝玉那里，听见大夫说不妨事，贾母、王夫人略觉放心，凤姐便备了宝玉，缓缓的将黛玉的事回明了。贾母、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。贾母眼泪交流，说道：“ 是我弄坏了她了，只是这个丫头也忒傻气。” 说着便要到园里去哭她一场，又惦记着宝玉，两头难顾。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不必过去， 老太太身子要紧。 贾母无奈，只得叫王夫人自去，又说：“ 你替我告诉他的阴灵，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，只为有个亲叔。你是我的外孙女儿，是亲的了。若与宝玉比起来，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。倘宝玉有些不好，我怎么见他父亲呢？” 说着又哭起来。王夫人劝道：“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，但只受邀有定，如今已经死了，无可尽心，只是葬礼上要上等的发送，一则可以少尽咱们的心，二则就是姑太太和外孙女儿的阴灵儿也可以少安呢。” 贾母听到这里越发痛哭起来。 凤姐恐怕老人家伤心太过，明仗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，便偷偷的使人来撒个谎儿，哄老太太道：“ 宝玉那里找老太太呢？” 贾母听见，才止住泪问道：“ 不是又有什么缘故？” 凤姐陪笑道：“ 没什么缘故，他大约是想老太太的意思。” 贾母连忙扶了珍珠，凤姐也跟着过来。走至半路，正与王夫人过来，一一回明了贾母。贾母自然又是哀痛的，只因要到宝玉那边，只得忍泪含悲的说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我也不过去了，由你们办吧。我看着 心里也难受，只别委屈了他就是了。 王夫人、凤姐一一答应了，贾母才过宝玉这边来，见了宝玉因问：“ 你做什么找我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昨日晚上看见林妹妹来了，她说要回南去，我想没人留得住，还得老太太给我留一留她。” 贾母听得说：“ 是的，只管放心吧。” 袭人因扶宝玉躺下，贾母出来到宝钗这边来，那时宝钗尚未回酒，所以每每见了人倒有些含羞之意。这一天见贾母满面泪痕，递了茶，贾母叫她坐下，宝钗侧身陪着坐了，才问道：“ 听得林妹妹病了，不知她可好些了？” 贾母听了这话，那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应说道：“ 我的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告诉宝玉，都是因为你李妹妹，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。你如今做媳妇了，我才告诉你。这如今你李妹妹没了两三天了，就是娶你的那个时辰死的。如今宝玉这一番病，还是为着这个。你们先都在园子里，自然也都是明白的。” 宝钗把脸飞红了，想到黛玉之死，又不免落下泪来。贾母又说了一回话去了。自此宝钗千回万转想了一个主意，只不肯造次，所以过了回酒才想出这个法子来，如今果然好些，然后大家说话才不至似前留神。独是宝玉，虽然病是一天好似一天，他的痴心总不能解，必要亲去哭他一场。贾母等知他病未除根，不许他胡思乱想，怎奈他郁闷难堪，病多反复。倒是大夫看出心病，索性叫他开散了，再用药调理，倒可好得快些。宝玉听说，立刻要往潇湘馆来，贾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过来，扶宝玉坐上。贾母、王夫人即便先行，到了潇湘馆内，一见黛玉灵柩，贾母已哭得泪干气绝，凤姐等再三劝住，王夫人也哭了一场。李纨便请贾母、王夫人在里间歇着，犹自落泪。宝玉一到，想起胃病之先来到这里，今日屋在人亡，不禁嚎啕大哭，想起从前何等亲密，今日死别怎不更加伤感。众人原恐宝玉病后过哀，都来解劝，宝玉已经哭得死去活来，大家搀扶歇息，其余随来的如宝钗聚集痛哭。独是宝玉必要叫紫娟来见，问明姑娘临死有何话说。紫娟本来深恨宝玉，见如此心里已回过来些，又见贾母、王夫人都在这里，不敢洒落宝玉，便将林姑娘怎么复病，怎么烧毁帕子，焚化诗稿，并将临死说的话一一都告诉了。宝玉又哭得气噎喉干，探春趁便又将黛玉临终嘱咐黛就回南的话也说了一遍。贾母、王夫人又哭起来，多亏凤姐能言劝慰，略略止些，便请贾母等回去。宝玉哪里肯舍，无奈贾母逼着，只得勉强回房。贾母有了年纪的人，打从宝玉病起日夜不宁，今又大痛一阵，已觉头晕身热，虽是不放心惦着宝玉，却也挣扎不住，回到自己房中睡下。王夫人更加心痛难禁，也便回去，派了彩云帮着袭人照应，并说：“宝玉若在悲戚，速来告诉我们。”宝钗视之宝玉一时必不能舍，也不相劝，只用讽刺的话说他。 宝玉倒恐宝钗多心，也便隐气收心，歇了一夜倒也安稳。明日一早，众人都来瞧他，但觉气虚身弱，心病倒觉去了几分，于是加以调养，渐渐的好起来。贾母幸不成病，唯是王夫人心痛未全。那日薛姨妈过来探望，看见宝钗精神略好，也就放心，暂且住下。一日，贾母特请薛姨妈过去商量，说 宝玉的命都亏姨太太救的，如今想来不妨了，独委屈了你的姑娘。如今宝玉调养百日，身体复旧，又过了娘娘的宫服，正好圆房，要求姨太太做主，另择个上好的吉日。 薛姨妈便道，老太太主意很好，何必问我？宝丫头虽生得粗笨，心里却还是极明白的，她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，但愿他们两口言和意顺，从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，我姐姐也安慰些，我也放了心了，老太太便定个日子，还通知亲戚不用呢。 贾母道，宝玉和你们姑娘生来第一件大事，况且费了多少周折，如今才得安逸，必要大家热闹几天，亲戚都要请的，一来酬怨，二则咱们吃杯喜酒，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。 薛姨妈听说自然也是喜欢的，便将要办妆奁的话也说了一番。 贾母道，咱们亲上做亲，我想也不必这些，若说动用的，他屋里已经满了，必定宝丫头她心爱的要你几件，姨太太就拿了来。我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，不比我的那外孙女儿的脾气，所以她不得长寿。 说着连薛姨妈也便落泪。恰好凤姐进来笑道， 老太太姑妈又讲着什么了？ 薛姨妈道， 我和老太太说起你林妹妹来，所以伤心。 凤姐笑道， 老太太和姑妈且别伤心，我刚才听了个笑话来了，意思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。 贾母拭了拭眼泪，微笑道， 你又不知要编排谁呢，你说来我和姨太太听听，说不笑我们可不依。 只见那凤姐未从张口，先用两只手比着笑弯了腰了，未知她说出些什么来，下回分解。